from Papa Bear's big bowl. Oh, this porridge is too hot. 然后呢，金发姑娘就说，我要尝一尝这些粥。紧接着，她就喝了一口爸爸熊的大碗里面的粥。她说，哦，这些粥啊，太烫了。She tried the porridge in Mama Bear's middle-sized bowl. This porridge is too cold. 然后呢，他又尝了一口妈妈熊中号碗里面的粥，他却说，这些粥啊，又太凉了。She tasted the porridge in Baby Bear's tiny bowl. 然后呢，他又尝了一口小熊小碗里面的粥。This porridge is just right, she said.Smacking her lips. 然后她说，这个粥啊，还是不错的。她咂了咂嘴，然后说， I'm going to eat it all up. And she did. 然后呢，她说，我要把它们全吃掉。她就真的这样做了。Then Goldilocks went into the parlor. She saw three chairs. 然后呢，金发姑娘来到了客厅，她看到了三把椅子。I'll just sit down and rest, she said. She tried Papa Bear's big chair. Oh, this chair is too hard. 然后她就说呀，我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试着坐在爸爸熊的大椅子上，然后说道， Oh, 这把椅子实在是太硬了。She tried Mama Bear's middle-sized chair. This chair is too soft.然后呢，他又试了试妈妈中号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把椅子又太软了。She tried Baby Bear's tiny chair. This chair is just right, she said. Rocking back and forth, she rocked and rocked until the tiny chair broke into pieces. Uh-oh. 然后呢，他又坐上了小熊的小椅子，这把椅子还不错，正适合我。然后啊，他就这样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他摇啊摇啊摇啊，直到把小椅子给完全坐碎了。Goldilocks picked herself up. I'm so tired, she yawned. A nap would be nice. She went upstairs and found three beds. 然后呢，金发姑娘啊自己站了起来。然后他自己打了个哈欠说道，我现在实在是太累了，如果能睡一觉就太好了。然后呢，他就走上了楼，他看到了三张床。 She tried Papa Bear's big bed. Oh, this bed is too hard. 他躺了躺爸爸熊的大床，然后说道，哦，这张床啊实在是太硬了。 She tried Mama Bear's middle-sized bed. This bedis as soft as mush. 然后接着呀，他又躺了躺妈妈熊的中号床。紧接着他说，这张床啊，像玉米粥一样软，太软了，我不喜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Floating along in a green canoe, a paddle for me and a paddle for you. Listen to the sighing breeze stirring the leaves in the willow trees.